心情美。 情是极悲哀的滋味。我会缘分如尽，错过你难挽回，让感觉不曾下起来，四个谎言，解不了誓言，也不了误解，写错了是我的一句转眼，就这些年，无邪的岁月还刻在眉间，温柔却坚决，懂得该无言。你让我知道，爱不必论条件，跟原地平线，在未知那边，我必须告别，才能再发现，你这边几点，我的愿违约。你脚下影子是我的思念，在这再勇敢新世界，要一往无前，那是你眼泪里的温热，我不能胆怯。我在这，我就在你身边，情绪比你远走远，幸福你的脸，微风就是我指尖，心地平线，在未知那边，不能太安全，才有发现，你这边几点，我的约会约，信守这个心愿，约定再见。我在这再勇敢新世界，要一往无前，那是你眼泪里的温热，我不能胆怯。我在这，我就在你身边，其实并没有走远，轻抚你的脸，微风就是我指尖，珍惜当下，在哪里能开花，不必害怕命运的分岔，无论我们在哪，心里也能感应吧，寂寞也是好的，让人长大。在这再勇敢新世界，呼喊你一遍，那是你眼泪里的温热，我不能胆怯。我在这，我就在你身边，其实并没有走远，轻抚你的脸，微风就是我指尖，闭上你双眼，让我亲吻你的脸。

表现得还可以，最近你已走到了哪里？别在意，随便无人而已，都怪我才学会了爱情。 今天阳光突然好冷，见到 在飘流、只想让这美丽的欺骗停留在你转身的时候，你在秋后，我便无所求，曾经的过错的拥有已不再重要，你在酒后有你就有依靠，这是我美丽的祈祷，你就是我天天的骄傲。 深的缺口，因为付出的爱有难度。掌声雷动，心潮翻涌，这是开始，不是最终。当你背着我，把手掌拍痛，我该拿什么来把你情不自重？感谢你给我的光荣，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，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。感谢你给我的光荣，这个少年曾经的普通，请你让我把梦做到最巅峰。在我心中， 在我心中， 太多感受，难以形容。未来多曲折，绝对不发疯。证明你选择是与众不同。 笑容中淡雅的感觉，却总是